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法国惊险喜剧影片《的士速递》一度成为法国电影票房的象征。在1998年，《的士速递》第一部曾一举拿下当年的法国票房冠军，观影人数高达640万，票房过亿，并且取得了凯撒奖7项提名的佳绩。而随后2000年上映的《的士速递》第二部，2003年上映的《的士速递》第三部，2007年上映的《的士速递》第四部，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在法国再次创出了票房神话。2018年4月11日，《的士速递》第五部率先于法国上映。2018年8月3日，这部影片在中国上映。有人说，英国的幽默是心领神会，法国的幽默是出乎意料，美国的幽默是情理之外、意料之中。的士速递正是这么一套体现法国式幽默的系列影片，甚至不夸张地说，它是将法式幽默传递给世界的最成功的电影之一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永恒记忆单元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法国动作喜剧影片《的士速递》第四部的故事。本片由热拉尔·克瓦兹克执导，吕克·贝松编剧，博尔纳法西、弗瑞德瑞克·迪芬索、萨米·纳塞利领衔主演。作为这一系列的第四部影片，为防止观众审美疲劳，编剧套路上的突破极为关键。于是本作缩减了一成不变的追车戏码，将重心放在了反派人物的性格塑造上，花费大量笔墨表现反派首领的思维缜密和计划周全，与一如既往令人啼笑皆非的纯警察形成更鲜明的对比。可以说这一改变是比较成功的，为影片的笑点和剧情延伸提供了更大的空间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电影的故事。 一扇窗，一扇门，一片光影，一个故事，一个世纪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永恒记忆。 出租车司机丹尼尔和警察艾米莉安都已经成为6岁孩子的父亲，两个人孩子的性格和父亲极为相似。丹尼尔的孩子喜欢刺激，出生牛犊不怕虎，足球比赛中总是不到3分钟就被红牌罚下。而艾米莉安的孩子安静帅气，在父亲管教下不许吃甜食，不许进行危险的运动，就连足球比赛上场前，艾米莉安都会对儿子说，你看到球飞过来千万不要踢，赶紧躲开。晴朗的午后，丹尼尔和艾米莉安正坐在足球场场边看两个人的孩子进行足球训练。 我说他今天不会着凉吗？ 不会，今天早上我在他的运动服里穿了件套头衫。 天哪，他活动很不方便，我觉得你应该减少点他现在的装备才对。 不行，太危险了，这就跟他妈妈让他学空手道一样，多亏我认识俱乐部的老板，才在贝德勒不知道的情况下回绝了。 可是他总要自己面对生活，他得学会适应才行。 是，可现在还太早。 你让他去过游泳池吗？ 没有，他容易骨折，这是遗传。 你从没骨折过，你小的时候也没有。 小时候胳膊扭过三次。 就是， 但这并没有让我变得更聪明，或者让我考上警校。 看来应该让你的一条腿骨折才对。 很好，儿子，别乱跑。 你说我们的儿子将来会干什么？ 像我们一样。 我儿子会是出租司机，你儿子还是警察。 有什么不好吗？至少还不坏，我们都是为别人服务的，对自己来说也不错。如果你不喜欢可以换一下，我儿子当司机，你儿子来当警察。 这样安排可以。 艾米莉安正在接警长基伯特的电话，与此同时，丹尼尔的儿子不小心把球踢到了艾米莉安儿子的脸上。 什么紧急任务？基本上说的，可是我今天休息。 艾米莉安，你看 马克西姆，你怎么样？ 不可能。 艾米莉安，你应该往那边看，我觉得。 好吧，我马上过去。达尼，警局有任务，基本上要所有人归队。马克西姆，拜托你了，贝特勒在执行一个机密任务，我妈妈去卢尔德。 卢尔德？ 是啊，他每年都去。 哦，这真跟过节一样。 好了，一切拜托你了，能送我回局里吗？ 没问题。 你别多给他吃薯条和三明治。 放心吧，只给他干面包，喝清水，按时睡觉。好了，开玩笑的，我会带他去像我自己的儿子一样。 那正是我害怕的。 行了，艾米莉安，你儿子每周三都在我家过，你也没见他满脸湿疹的回家，不是吗？ 那是。 放心，忙你的吧。 好吧。 丹尼尔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港口，而此时警长基伯特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宣布一项十分重要的押运任务。 好了，伙计们，现在可不是踢足球或者是玩什么其他愚蠢球的时候。我刚刚接到巴黎的一个电话，他们给我们运来了一个十分特别的包裹，这是我们这一年要押运的最重要的货。 德罗巴、 图拉姆， 是马克莱莱、 贝肯鲍尔， 是马拉多纳。 你们真是一群笨蛋，我不是在跟你们说球，我们要押运的是一个罪犯， 是达比。 不对，比他要重要的多。据资料上说他是个头号罪犯，他叫 这是我们昨天的货。 啊，那我要的资料在哪儿？ 看反面，你让我们节约用纸的，你忘了？ 是吗？都是因为我妻子，她看了一期关于亚马逊森林被毁的报道。你们知道每天有多少公顷的森林被毁吗？ 有三公顷、 六公顷， 不知道。 多少？ 这个，如果你们知道的话，汗毛都会竖起来。 多少？ 每天有数以万计盒火柴被用掉，被烧成灰烬，这还少吗？所以我让你们节约用纸。节约用纸，节约。 好了，头，关于那个头号罪犯。 对了，他是个欧洲人，我就不念他的名字了，实在令人作呕。涉嫌53起持枪抢劫案，122起谋杀案，我们将负责把他运往刚果，他将在那里对他的十余项罪名接受审判。从他到马赛开始，就由我们负责看管他，直到明天早晨5点钟，然后就把他送上刚果当局派来的飞机。这个家伙连欣赏这个城市的机会都没有。我们必须要对他严加看管，要保证每一平方厘米都有一个警员，要把他严密地包围起来，让他连海都看不见。 是，长官。 那么那家伙几点到？ 问得很好，艾米莉安，15:30。 现在是15:05。 什么？我的表是12:05。出发！ 可爱的小猫。 警员一行火急火燎来到了接收犯人的港口，却只见从集装箱偷渡来的一群人。艾米莉安拿过警长基伯的手中的任务资料，才发现警长看错了字母，他们应该到机场七号跑道，而不是港湾七号口。下午4点，警长基伯特终于带着手下来到机场。此时基伯特那只坏掉的手表显示的仍然是12:05。负责押送的将军对警员们说，他们要看管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罪犯，一定不能疏忽大意。话音刚落，警员们就办了第一件蠢事，他们开走了警车，却落下了关在箱子里的罪犯。经过提醒，才把比利时罪犯押回警局。比利时罪犯阿尔贝尔有3个蒸汽朋克风浮夸打扮的手下， 此时手下一号偷偷潜入警局，进入空无一人的警长办公室，想要篡改警局内部的资料。不料电脑太过复杂，手下一号玩不转，正一筹莫展之时，他遇到了丹尼尔照看正巧来警长办公室玩电脑的两个孩子。两个孩子不知道眼前的人是罪犯，好心办坏事，帮罪犯篡改了警局内部资料。艾米莉安回到警局，见到丹尼尔就向他诉苦。 丹尼尔，你想不到我接了个什么样的苦差事。 谁都知道我缺乏想象力。 我们要负责押运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。 什么人？ 一个所有欧洲警察都在找的人。 你们把他关在这儿了，那他有机会玩球了。 明早五点送他上飞机，送他去刚果。 他不该被关在这儿。不是我说，这里不像警察局，倒更像娱乐中心。 没错，大爷。基贝尔召集了所有的人，我得在这儿过夜了。我给贝特拉打过电话，他还在执行那个机密任务，所以现在我继续照顾孩子。 令你欣慰的是，你的老伙计达尼还可以帮忙。 我值班只要两到三个小时，然后就去接他。 那我怎么办？我从早上就一直带着这两个小鬼。 李李不能照顾他们吗？ 他去巴黎了，去参加一个装潢沙龙。 他要装潢？ 如果装车库也算的话，他决定要把它全重新装修一遍。 怎么会这样？ 更糟糕的是，他还准备晚上让我把出租车停在外面。 这可太惨了。 是，他让我把出租车停在外面，还不是最坏的。莉莉四处摆花，弄得花粉到处都是。我这个周末得抽空把家里清扫一下。 这就是家庭生活，双方都得学会妥协。 你和贝特拉呢？你们俩怎么样？ 没法说。 打个比方， 比如我的东西。单身的时候我从不整理，而贝特拉如果发现我乱放一件衬衫，他就顺着窗子给我扔出去。哦， 三角裤也扔？ 所有东西。 那你学会整理东西了？ 算是吧，我买了一副鱼竿，这样就省得我每次跑下楼去捡东西。 天哪，你几点来接你儿子？ 两个小时后，我交班就去。 好吧，两个小时。 不好意思，拜托了。 没关系。 于是丹尼尔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喜欢孩子的岳父家里，而警长、警察艾米莉安和阿兰开始审问比利时罪犯阿尔贝尔。三个人打开了押解阿尔贝尔的集装箱，看到他被从头到脚被橡胶制服装包裹，最终还被塞上了一个圆球，颇有《沉默的羔羊》当中押解汉尼拔的架势，可见犯人之威胁。警长吉伯德从抽屉中拿出了他的新装备麻醉枪，以防犯人逃跑。麻醉枪的药量能够麻醉一只狗熊。犯人阿尔贝尔在专门让他招供的黑板上写下了他要上厕所，箱子里有两条专用水管，一条用来冲洗，一条用来排泄。怎料糊涂的艾米莉安装反了管子，把水注满并胀破了阿尔贝尔的橡胶服装，而吉布特也因一时慌张把麻醉枪打到自己脚上，昏睡了过去。处理完一番混乱之后，艾米莉安和阿兰重新回到艾尔贝尔的面前，此时他的口中已经没有了圆球，于是他向两位警员辩解自己被抓错了。 听着，无论对于法国警方还是对于我们国家的警察来说，这简直是个侮辱性的错误。 阿尔贝尔·范德伯，由于十七个国家的指控而被国际刑警通缉，你还记得吗？ 我什么都记得，问题是我并不是阿尔贝尔·范德伯，我叫费尼摩尔·欧维尼·特里布莱，我是大使馆专员。 他倒是挺能狡辩。1987年，巴黎到布鲁塞尔的列车事件。 这个罪名跟我毫无关系，我是大使馆专员。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你怎么会落到这种被关在笼子里站着吃饭的地步呢？阿兰，做笔录。 我 想头会很开心。 好的，我就去。 好。阿尔贝尔·范德伯。 我告诉过你们，我叫欧维尼·特里布莱。我真的不是什么范德伯，你们可以看照片，完全不是一个人，他丑多了。 艾米莉安。过来一下。 阿兰把艾米莉安招呼到电脑前，电脑上显示出被手下一号篡改过的资料，表明眼前的人和罪犯样子不一样。 阿尔贝尔·范德伯， 看到了，我告诉过你们，可这也不是你们的错。如果你们放了我，我就不起诉，如何？ 你怎么认识范德伯的？ 认识？见鬼，我怎么认识他？我就在警察局见过他一次。 你当时到警察局干什么？ 我去报案，因为那天早上我被抢了。 被抢了什么？ 我的丰田车，两个歹徒把我从车里拉出来，然后把车开跑了。 啊，在马赛我们称它为巴黎老爷车， 我们那儿都叫它卡杰克。 卡杰克， 对，卡杰克。 好了，然后呢？ 我正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，然后我突然想上卫生间。 你总想上卫生间吗？ 去年我做了一个前列腺手术。 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。 然后呢？ 正当我准备方便的时候，遇到了那个范德伯，他正从那套倒霉的装束里出来，上来三个疯狂的家伙，应该是他的同伙，把我按倒塞进那个鬼东西里。我正想求救，他们就把那个球塞到我的嘴里，我就喊不出来了。你们明白了吧？ 你确实有一套。 什么？ 但是你今天不走运，你碰到了我们。 艾米莉安， 又怎么了？ 你过来一下。 阿兰又把艾米莉安招呼到电脑前，电脑上显示出这个人真的是比利时大使馆专员 费尼摩尔·欧耶涅·特里布莱，大使馆文化专员，1996年开始任职。 确切的说，是1996年5月17日。关于我的任职情况，在当时的晚报上有相关的报道。 确实， 有大使馆的电话， 有个电话号码， 打电话核实一下。快打！ 阿兰给电脑上显示的大使馆打电话，手下一号接起了电话。 你好，我是大使馆。 您好，请找一下特里布莱先生。 啊，对不起，特里布莱先生已经3天没来上班了。 那您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吗？我有急事。 对不起，我们已经3天没有特里布莱先生的消息了。现在整个大使馆都很担心。 您是说他失踪了？ 可以这样说，我们只知道他周二早上去了警察局报案，他的丰田车被抢了，然后就失去了联系。您是他的亲属吗？ 不是。真是太糟糕了，我过些时候再打来。 两个笨蛋警察就这样放走了真正的罪犯阿尔贝尔。他出门遇到出租车司机丹尼尔，丹尼尔不知情地载着他来到了罪犯窝点。阿尔贝尔和手下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，并找来了一个盗窃高手帮忙，而这个高手正是艾米莉安的女友佩特拉。原来这就是他执行的卧底任务。这时佩特拉走进了阿尔贝尔的房子。 应该拥抱还是握手？ 我想选择亲吻。我认为应该是3次。 很高兴为您工作。 你了解我的工作吗？ 工作这个词太普通了，应该说您的伟大事业。 他真的很厉害。 好了，什么时候开始？ 不用着急。虽然我喜欢听恭维话，不过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做个测试怎么样？闭上眼睛，你贴过来，试着在我不察觉的情况下偷走点什么东西。 阿尔贝尔抬起左手想看一眼手表，却发现表已经到了佩特拉手里。 我把它调准了，您的表慢了1分钟。 他确实很厉害。 警局之中，警察们正想办法让机长吉布特醒过来。最后他们找来了一位兽医，给吉布特打了一针给大象用的兴奋剂。吉布特醒过来，发现艾米莉安放走了犯人，大为光火，把艾米莉安革了职。艾米莉安郁闷极了，垂头丧气来到车库找到丹尼尔。 哦，天哪，丹尼尔，你想不到我做了什么？ 你被开除了。 你怎么知道？ 哦，你几乎每个月都要被开除一次。 但这次不一样。还记得那个重犯吗？我们负责看守的那个家伙。 怎么了？ 我把他给放了。 什么？ 没错，我就那么轻易地把他给放了，我真是蠢透了。 我想这只是个意外。 算了，什么意外？我简直是按照他挖的陷阱一步一步地走进去。我总是干蠢事，都可以出一本蠢事大全了。 别太难过，你不也立过功吗？比如圣诞老人被劫持那件事，还有那个 什么都抵不过这次错误。基贝尔，把我的徽章收回去是对的，我根本就不配当警察。 警察局里犯错误的又不止你一个人。 我当警察是为了我爸爸，他临终的时候嘱咐过我，我怎么能拒绝？ 没错，可你努力过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 你说的对，是开始新的一页的时候了，我感觉到了。 这就对了，态度要积极一些。除了蠢事，你还想做些什么？ 这是个问题。我虽然告别了我的职业，但在我看来，它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。 看来你真是无可救药了。 要是我能找到那个混蛋，基贝尔就会原谅我，把徽章还给我。 什么混蛋？ 就是那个犯人，我放了他。 一个穿着钓鱼服的大嘴犯人。 是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见过他吗？ 我在你们警局门口拉过这个人。 肯定是他，他不让我们送他，他说他要打车走。 这可真是一次成功的越狱，难道没有乐队欢送他吗？ 大念，你记得他在哪儿下的车吗？ 当然记得。 你真是个天才。 两个人来到犯罪据点盯梢，并且跟踪他们来到一家银行，并且通知了警长。阿尔贝尔进入银行，他的双胞胎兄弟在此处工作，于是他和兄弟换了装束，带着手下进入保险仓库，开启了一个个保险箱，偷走了众多钱财和珠宝。而佩特拉则在罪犯不注意时悄悄打开了一个保险箱，里面有一个记录哥伦比亚毒贩罪证的小本子。佩特拉偷偷地把本子藏在身上，警长错把换过装的阿尔贝尔兄弟抓了起来，真正的罪犯却逃出升天。只有出租车司机丹尼尔看出了破绽，和艾米莉安两个人紧跟在阿尔贝尔的车后，来到他们的新据点。这里正是那个哥伦比亚毒贩的别墅。艾米莉安沉不住气，想先行探查敌情，并以一贯的马虎大意被敌人发现抓作人质。幸亏佩特拉急中生智，让阿尔贝尔没能杀掉艾米莉安，并且拖延了时间，终于等到了警方大部队的增援。双方混战不止，子弹漫天飞舞，战斗正焦灼之时，被打了过多兴奋剂的警长吉布特拿出两挺重量级机关枪胡乱扫射，又拿出最新装备火箭弹，不分敌我地打了起来。连罪犯阿尔贝尔都瞪大了眼睛说，这个人该抓起来吧。警匪双方僵持不下，出租车司机丹尼尔及时破墙而入，把阿尔贝尔关在了后备箱，送往军队处。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这才就此谢幕。司令表彰了丹尼尔、艾米莉安和佩特拉的卓越贡献，艾米莉安也从佩特拉处了解到这一次行动的真正目的。 我真不明白，你一开始就知道有人要打进银行？ 当然知道，有数百个保险箱，根据法律我们是无权打开的，现在只好让他打开了。 这些就够办他200年了，其他的对他也没什么影响。 没错。 还有，你怎么知道他会逃出去？ 知道吗？关在你们局里，十之八九他会逃走。 就算是我无意中在这个案子上立了大功。 当然，你干得漂亮极了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永恒记忆单元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法国动作喜剧影片《的士速递》第四部的故事。那么对于一般的影片，续集拍的第四部都会略显疲态，变得单调重复，尤其是对于喜剧影片，笑点上有所突破就更为困难。但是《的士速递》第四部却打破了这样的常规，在不改变人物基本特点的前提下，与时俱进，新的装备、新的工具带来新的爆笑情节，还是熟悉的味道，但绝不让你感到腻歪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前作中饰演出租车司机丹尼尔女友的演员玛丽昂·戈迪亚并未参与本片的拍摄，因为她饰演了与《的士速递》第四部同一天上映的影片《玫瑰人生》中的女主角，并且凭借《玫瑰人生》获得了奥斯卡影后的殊荣。从花瓶配角到奥斯卡影后的飞跃，也让玛丽昂·戈迪亚的经历为人们津津乐道。好的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由爵士大师路易斯·阿姆斯特朗演奏并演唱的歌曲《玫瑰人生》。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编辑老白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 On a la bonne recette, encore un gros son pour 2007. Donc il y aura des choses à dire, à